送金宝装作钱多。 最后请听龙江颂，望北京更使我增添力量，李炳书扮演江水英。 众朋友，现代京剧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见。